男。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中旬开始到11月29号，中国儿艺将用3台剧目5大主题活动开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活动。儿童剧《时间森林》、组合式儿童剧《特殊作业》、成长戏剧《山羊不吃天堂草》将分别亮相上海浦东群星剧场、中国儿童剧场、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共演出14场，与观众们一起回顾剧院40年来各方面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果。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丝路行、鱼龙携手马友友、吴蛮、雷佳及丝绸之路乐团、杭州爱乐乐团音乐会明晚将登台保利卷。大提琴家马友友将与琵琶演奏家吴蛮联袂献上作曲家赵林创作的琵琶、大提琴与管弦乐队协奏曲《逍遥游》。国家大剧院2018国际钢琴系列一代宗师席夫钢琴独奏音乐会本月30号将登台国家大剧院，将带来舒曼、勃拉姆斯、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经典曲目。由吴克群执导并出演，周依然、周建明、苏世维等主演，根据2008年歌曲《为你写诗》改编的同名电影近日在北京举办发布会。吴克群表示，拍《为你写诗》是为了圆自己的导演梦，影片将于11月2号登陆全国院线。电影《你好，之华》最新发布了一组角色海报，电影由岩井俊二原著、编剧并导演，陈可辛与岩井俊二共同监制，周迅、秦昊主演，讲述了由书信往来引发的一段纠葛往事。周迅出演女主角之华，影片将于11月9号在全国公映。刘伟强执导、古天乐和周冬雨等人主演的动作喜剧《武林怪兽》昨天发布主题曲《凡人英雄歌》 MV， 影片将于12月上映。影片主题曲由腾格尔献唱，歌声尽显江湖豪气。风靡全美的黑马电影《摘金奇缘》将于11月30号在全国公映。这部全都是亚裔演员出演的当代题材喜剧电影连续3周蝉联票房冠军。影片改编自新加坡作家关凯文畅销全球的小说，讲述了一个新加坡华人富豪家族的故事。由伍佰执导、王千源、包贝尔、王迅等主演，刘敏涛特别演出、梅婷友情演出的犯罪动作电影《大人物》昨天宣布定档于12月21号。从心理罪到白夜追凶，伍佰一直擅长于把控现实犯罪题材。他表示，电影《大人物》不仅是在讲一个犯罪故事，还会把镜头聚焦到最具话题性的一系列社会现象。 NBA 传奇人物奥尼尔与著名的艺术商拉里·高古轩联合制作的篮球纪录片《杀人蜂》有望进入明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候选名单。这部纪录片以布里奇汉普顿篮球队出征卫冕2015年州冠军之路为故事主线，其中涉及种族歧视、收入不平等等社会问题。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呢20:07了。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演艺江湖当中，首先来关注两条消息。由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11月份呢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为大家推出一部重量级的作品，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的中文版。那么在这里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凡是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的前10位的听众朋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额外的85折优惠。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然后发送犹太城再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前10位发送来的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将会获得85折的抢票名额，先到先得。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部话剧的消息了。话剧《青春之歌》今天呢举行了建组及新闻发布会。这部作品改编自杨沫同名的长篇小说，由北京联合大学制作出品，将于12月13号到16号在北京龙福剧场和观众朋友见面。《青春之歌》呢是以杨沫亲历的生活为原型，描写了林道静、于永泽、卢家川等一批知识青年在特殊的历史时刻各自不同的人生选择。本次演出由罗琦、韩青联合指导，艺术家蓝天野担任艺术顾问，王新宇、陈创和郭超主演，同时呢还邀请到了87版《红楼梦》鸳鸯的扮演者郑铮出演，欢迎大家关注。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将于11月首演，目前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中。该剧由法国艺术家安娜·伊兹马田、著名演员孙强、冯宪珍、严楠共同主演。犹太城通过极端环境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犹太城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以20多种语言上演，是以色列在世界范围内被翻译排演最多的戏剧瑰宝。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邀请您一起感受以色列文艺作品的力量。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9，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那么，就像我们的片花当中介绍到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再次介绍到的，就是和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深度合作的，来自于央华制作的这部舞台剧作品《犹太城》。赶紧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演员安娜，安娜你好， 你好， 嗯，欢迎您。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已经是五次三番的来我们这儿做节目的演员严楠，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是欢迎二位哈。严楠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有新剧，一有新的动向呢，都会在我们的文艺广播演艺群会的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来汇报一下。那么这次先来汇报一下吧，目前我们参与到的这部舞台剧《犹太城》，这个排演的情况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严楠， 啊，进入了最后的彩排合成阶段， 嗯 啊。每天导演在做的工作就是更加细致的、更加提高的来，精确的排练的部分了，已经。 哦，看来已经是渐渐进入佳境了。但我觉得可能安娜对于这部剧的情感可能会更深一些。 为什么比他深？ 应该比他深是吧？ 当然不不不 哦不不不，为什么不？这是你的第一部啊，舞台剧啊。 对， 是吧？那这个事情我们待会儿再说。其实据我所了解，这部剧能够成功的引入到国内当中来和咱们首都的观众见面，其实您是功不可没的，是在您的推荐下是吧，才有了这样的一部剧和大家能够见面的机会。我们也想听一听这个故事的起源前因后果。 嗯，是这样，就是杨花时代王克然，嗯，就是主要的制片人，怎么说？嗯，他2年之前他邀请了一个以色列的戏叫《乡村》， 是 来到北京，然后我正好那段时间一直去以色列，然后跟我的一些朋友说，我们那个在中国现在邀请这个戏来到中国演，然后他们就觉得哇。斯伯尔就这个作者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作者，在以色列，我的朋友在那边都激动死了，然后说你知道你可以我给你介绍，我说啊好啊可以，我跟他发了一个 email 跟他说我们在中国要演你的戏，第二天跟我预约在一个咖啡馆，然后跟我说你们做乡村可以，现在你们要做犹太城。然后就给我了这个剧本，跟我说这个戏是我在25年在各个国家演的，然后你们来作用中文，我来给你们导。 嗯嗯， 所以我回来在北京跟一个礼物给杨华时代。 啊，这个礼物我觉得太大了，是不是太惊喜了？因为犹太城在世界范围内获了诸多的大奖哈。那再问问严楠吧，第一次听到自己要在这部剧当中出演角色金斯这个角色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巨大的压力。 哇 啊， 你这不都是历经这个挑战了吗？可以说是话剧舞台上的多面手啊，对吧？啊，演了那么多出色的一些角色，给我们塑造了那么多优秀的形象，那这次还有什么压力啊？这不信手拈来的事儿吗？ 不不，这个角色太难演了 啊。 因为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 Gins 他中文翻译叫金斯嘛，他是这个犹太城的一个首领，他要带着大家坚强的活下去，但是他如果想让更多的人活下去，他必须要损失一部分人，比如老弱病残的人，让更多的人能活下去，然后每个人都让他们没有充满希望的活，给他们安排工作，让德国人知道他们是可以有自己的价值，才会保住他们的性命。但这过程中他必须要牺牲另外一部分人，他遭到很多非议和反对，但是他没有办法跟他们很详细的解释，他顶着这个压力自己几度崩溃，都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他还要笑着面对其他人，不把这一面藏起来。我这个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颗心，就很难去表达。 嗯， 而且这个角色是从真正的人物来的。Gans 是一个很著名的人，在 有待历史。 对， 这是一个真实人物的故事，有真实的形象是吧？ 我们所有的人物都是真实人物的。但是 Gins 我们有 Gins 他的角色是我们有很多的人宝道说了、说了他的生活怎么样，他的选择，他的所有。 哎，那演这部剧之前您和这个约书亚索伯尔接触多吗？ 我、没有，我接触了两三次，就为了做成这个合作。但是作为以色列人，就是谁是以色列人都知道他的作品， 太著名了是吧？ 太著名，应该是算跟我们的来生传导演作者一样的，就是整个一个年代都认识的 啊。哎，您觉得索伯尔导演，因为他既是编剧又是导演嘛，您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导演？ 这个我觉得也是要问严楠吧，因为我是第一次跟导演合作 、我觉得这种才有火花嘛，才有碰撞嘛，才有自己不一样的感受嘛。 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特别幸福有这样一个导演，他第一特别善良，他爱人，他爱他的演员，然后他是按照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去让我们变成这个角色，而不是这个角色该怎么样，所以你这个人应该怎么样。就是他越来越了解我们，所以他不停地改，也是因为就看我们的底线在哪里，我们的人能做和不能做什么。 我觉得尤其是对于一个新演员来讲，这个度把握起来是非常难的，但是他给了您很多的空间是吧？ 对，一开始给我了太多的空间。 这我怎么觉得是有点这就有点还不太愿意似的呀。 对，特别愿意，有人告诉我你的手要往右到45度，你就听，然后往上，然后但是他不给，然后但是他给我的是一个空间能够稍微自信一点，因为一开始就是特别不自信，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一直问我的 因为舞台太大 合作班，就是说怎么样，该怎么做，该怎么说，该怎么样，然后慢慢的现在自信就有了，有了可以真的去工作。 对， 那现在演的可好了 是吧？待会儿我们可以听一小段哈，而且呢我今天可以向大家保证，安娜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场为大家演绎犹太城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歌曲。那其实之前我也听说索伯尔导演哈，他是特别和蔼可亲的一个导演，好像已经在北京辅导大家这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了是吧？那严娜，你眼中的索伯尔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首先我没见过比他脾气更好的导演。 是吧？ 比他更耐心的。 哦，真的。 对。 哎呀，这位老爷爷真是。 对，真的是。我们第一次这样觉得他像圣诞老人。对。 胖胖乎乎的是吗？ 对。然后一双很智慧很睿智的眼睛。然后我们对于犹太城对那段历史的大部分的了解都来源于他。你问他一个问题，他能给你说出十个故事来解答你这个。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宝藏，你每一天都挖掘出很多很多的不可思议的宝藏在他的身上， 会听到很多的故事， 对， 同时也会对于自己塑造你所扮演这个角色，我相信应该非常有帮助， 最直接的帮助， 我们是一开始前两周差不多就排练的时候，他给我们讲每一个戏和每一个角色的历史，我们都不停地哭，就有一个阶段这样，就两三个星期，就不停地哭，因为要结束这个历史和这个真实和这个人，包括你有这个79岁的人在你面前是那么了解这个历史，那么多的故事跟我们的角色都接触过，就谁活下来的的角色，他就后来就采访了他们，现在我们已经过这个阶段，就不哭了，已经很开心了， 已经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来了。那这么着，咱们说了这么多呢，我们也不妨来听那么一两段哈，在剧中呢，二位的对于角色的诠释哈，我们先听一小段安娜所扮演的这个犹太歌手哈亚和另外一位男主角由孙强扮演的基特尔的对白啊，我们来听听原因重现。 嘿，这么晚了你从哪儿来？ 我在排练一个新剧目。 在宴会上你的表现非常精彩。 谢谢。 这是什么？俄语书吗？ 那同文文吗？ 哦不，是剧本吗？ 不是，是一个创造炸弹的手册。 哦，炸弹，砰！不，你只需要唱歌跳舞，就能够度过战争的。 我开心的时候我就笑，但是我悲伤的时候我就唱。 好答案。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在一起唱歌跳舞的。 等你看我的新曲目之后再说吧，你有可能会改变主意。 你首演的时候我一定会来参加的。 等我独唱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再唱。 太迷人了。 哎，刚才我们这段特别的精彩啊，还记得大概是什么时候录制的吗？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吗？ 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之前。我觉得你对于角色的理解非常的到位，而且在应该这是在连排的过程当中录的一小段吧，而不是说专门去进行的这么一小段的表演，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放松的一种状态，这是一个舞台剧演员很难得的一种状态。真的，我听不出来是一个第一次登上舞台的人即将要进行的一个表演。我不知道专业的咱们的严南大哥哈，严南前辈，当然对于安娜肯定算是前辈了，对吧？你对他的表演持一种什么样的判断呢？ 就特别好。 我再多说点儿了。 当然不是，就每天都给我批评的等等。 啊，真的吗？还批评呢？那批评啥呀？ 这样那样做那样。 他就是说那个，你的手应该上台45度是吧？不是那个吧？ 我倒是希望他更自由。更自由，没有规定 啊。 他总是怕自己不够好看呀，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让他投入起来，他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手势和姿势，就是对的 啊。但是很多人就是初涉舞台的人，他会不自觉的找自己在舞台上的位置，同时他会想，我应该把手放在哪儿？ 哦， 我的头应该冲向哪儿？我应该什么样的表情？我应该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走位了或怎么怎么样的，他会有很多的问题。 那这时候就走神了。 对。 对不对 啊， 因为你在想一些外部的东西， 啊， 然后你就忽略了内心的那个 那种感受。 因为你变得客观了。 啊，对 不对？ 对， 啊，对。 那你觉得安娜现在对于这种角色的进入感代入感怎么样？ 就是已经很好了。我前两天还说我们连排的时候，我说他就是已经很好，他自己也觉得就是很享受表演这过程了。开始 那怎么他刚才说你一直在说他呀？ 对，那才能进步啊。 那我们再听听反面的吧。安娜他都说你什么了呀？ 没有，就比如说我也是，你刚才说就是啊，我受访在哪儿，我头要怎么，就这种问题，我一开始就不停的在想。 嗯哼。 然后就演男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老师在我们的戏就冯老师， 冯宪珍老师， 都是给你说，也难刚才说的，就你就想这些的话，那意思是你不对的，你就要投入，你投入之后，就你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 都 什么样的反应就可以。我之前我也是就啊不停的想，然后就也有人告诉我你要那样那样，我后来说我都要忘了，现在就凭这个意思就对了。 哎，我非常好奇，就是很多演员说演一个角色，他会在某一个时刻，或者说在准备这个角色的时候，他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觉得自己就是他了，突然觉得我自己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了。你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吗？就觉得自己哎，好像一切都顺了。 对，有时候就很明确，就你其实是你其中的够好就可以。 嗯哼。 咱们上次你记得也是，就是我们之前也聊了一些关于历史这方面，然后就特别的深刻的去理解一些东西，然后就。哎，上台就不想了，就你就是这个角色。 嗯。 然后演员也说啊，你看你那时候你就对了。 对，特别好那天。 嗯。 他们都这样的，我也看他们就是。 他们很放松，对吧？ 也不是放松，不是放松这个，就击中。 击中心。 忘我。对，忘我。 哦。哎，你觉得他现在的台词怎么样？ 这是最大的问题。 哦，他现在担心这个语言之类的。

其实里边好多层含，对，很多层含义， 对对对对 啊，让我们一听，哎， 因为这个男生这个事儿，我也反应成不了一种英文和 哦 法语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说法， 法，所以我还是不太懂完全他的意思， 我都不知道他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 那他，那你觉得他像不像那种就是，通俗我们说到的 Mr. Right？白马王子 Mr. Right 是白马王子的意思， 是 反正我不知道怎么样，伟大的舞台演员 哦，伟大的哦，天呀，这个评价更高，比我刚才说的什么男神要高的更高了，太厉害。但是其实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因为这部剧其实我了解了一下，难度最大的应该就在燕南身上，因为他的台词量是最多的，是不是？我没有说错吧？ 我没算过，但是有可能。对， 之前已经有人爆料过了。 因为他的角色是我们的戏的那个最重要的 契合， 的契合和他带来的那个意思，在这个戏是这个戏的观点，的概念都在他身上。 遇到这样大部头的台词量的作品的时候，你一般都怎么去处理啊？ 哦，因为我是经常遇到这么多的、哎、啊，对，原来就是演两个人的戏 啊哈， 那就不要下台，那 对呀、 啊，就不停的说， 一个多小时一直在说、 啊、台词倒不是负担、 啊、 但台词的难度要想说好，那就得下一段功夫了啊。 那你觉得这次的台词对你有挑战吗？ 对，这整个这个戏和这个角色对于我来说都是很，在我看来很大的挑战， 而且跟你之前塑造的一些角色应该说截然不同，对吧？ 对，每个角色都不同。对、 嗯、 这个刚才不是咱们聊过这个戏这个难度吗？ 嗯、那你觉得这个角色对于你来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怎样去演绎一个悲剧英雄、 嗯、 但是他又不让大家看到是一个广义上大家天天看到那种真正的英雄，他是一个普通人、嗯、但是他做了一个英雄做的事情、 嗯、 却没有得到认可啊，也许是这个啊。 嗯，哎，你们二位的对手戏多吗？ 基本没有， 基本没有。 对对 哦、 对， 有一点， 就是没有这个一整场戏的这种台词的来回来去的这种对手戏、嗯、啊。 对，我说怎么发过来的这个音频当中没有你们俩的对手戏呢？ 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咱们严南男神在剧中的独白吧， 哎、嗯， 好不好？ 好 啊、 嗯， 都说你的台词功力特别厉害，那我们听听看，是不是有如传说般的厉害？ 那小点声放， 苏丽。你知道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吗？他们都没有工作，没有工作许可，在下一次搜捕的时候他们会是最先被带走的。你想因为现在不是办剧团的时候就抛弃他们是吗？你们这些个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等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你们会为自己纯洁的良知而欢呼雀跃啊！警察头子金斯曾经对我施压，让我办剧团，但我拒绝了。我的手是多么的干净啊！我拒绝粉饰太平。你看看他的眼睛，你看看他的眼睛，你看看所有人的眼睛。如果你能办起一个剧团，我就可以帮你们拿到工作许可，让你们得到面包、猪油、土豆和肥皂。而且别忘了，在这一切背后最重要的是，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我们需要你们犹太演员们，我们需要你们帮大家活下去。看看我们的尊严到哪儿去了？只有你们可以提醒大家，我们活着，我们是人，我们有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遗产。所以大家行动起来吧，让我们投入工作。我想要看到你们在演出。 你还记得2011年9月6号那天夜里吗？下着雨，我们从自己家里被拽到维尔纳大街上，然后被送来犹太城，人间地狱般的一天。我们的膝盖没在污泥里， 那天你看到很多书被胡乱丢在大街上，在那个恐怖的夜晚，你就推着你的小车跑来跑去，把那些被扔掉的书一本一本捡回来。第二天你就成立了图书馆。这件事情让我对你十分钦佩，赫尔曼。那同样也是在那个夜晚，我捡回来的是被丢进风暴中的人们，我给他们东西吃，给他们衣服穿，给他们安排住处，我尽可能的让他们重操旧业。我找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演员们，我给了他们一个剧场。我们的医生在管理医院，感谢上帝他们仍然在工作。那我现在要问你啊，如果有几位音乐家，如果他们侥幸逃过了屠杀，他们为什么不能谱写音乐来抒发我们的悲痛呢？他们为什么不能演奏呢？在开往波纳的火车上，我把伟大的编舞利亚救了出来，让他回到他的学生们中间，这是可耻吗？我让海景跟他的小提琴重逢，这是罪孽吗？赫尔曼，明天你必须来看戏。 雅各布，你不能逼迫我漠视我自己的良知吧？ 我们能不能向大家展示出一种团结呀？我们属于同一个国家，对吗？我希望犹太城的每一个团体都有代表出席，包括你，包括工会。 这应该是在我们排练间歇非常放松的一种状态下录的那么一小段，并不是说在连排的过程当中录的，是吧？ 是我都不知道是用来做这个我以为就是把词儿说一遍 对，当时可能没有说清楚，但是声音依旧非常的具有魅力。 哎呦，就别客气了 是不是安娜？ 反正就是平时是好好多了 就更好一些是吧？ 因为他在状态里平时 就不一样，真的是 不一 样。对对对对对，哎，我还能再问一个题外话吗？就是其实做我们主持人的，尤其是这种访谈类节目的主持人，很多我们都是没有固定台本的，就是我们自己聊天的状态聊惯了以后，你让我们再刻意的去记一些东西，背一些台词，或者是访问的一些内容，我们反而记不住。反正我个人是这样的。但是演员真的就是厚厚的一本剧本，尤其是像刚才严楠提到的，比如说两个人的戏可能一个半小时都不在下台的，一直在台上说说说，不停的说，我天呀，你们这个脑子怎么那么厉害，怎么能记住那么多词儿？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吗？ 自然的吧。 就是在排练过程中，我是会先记一下，把他的字记下来，那么我不太会这个拿着本上台走，我只能必须是 先记住， 对对对，然后呢在排练过程中你反复的说，就自然而然就记下来了，不用刻意的这个 还是功力在这里哈。 你看这个也是你给我的一个建议，咱们排练之前， 对对对， 我一直记得他说就导白莲青，你把你的台词都知道，而且这个夏天过的就先把台词学好了 哎，那你的先生刘烨有没有给你一些建议呢？就是在表演方面，哎，有没有一些觉得还挺不错的建议？ 他就是他给的建议是太专业的，其实就是，所以我一直把他拉回来说，等一下，我先做那个安全的那个 事情 的那个位置就可以。然后咱们可以再做第二第三的。因为他比如说看一场戏，然后马上就他懂所有的后台词啊，不知道怎么说前台词，然后就动作马上就准。我说哇，我等一下我需要做一层一层一层再。 对，一二三四五，可能先得把这些事情弄清楚。 对，其实我觉得他给我最好的建议是后来说，我把所有的告诉你，你都要忘记了。 哎，这就对了，其实给他更多的自由的发挥的空间，有的时候给你画太多的条条框框的话，有的时候反而是适得其反的，就束缚住你了，而且你会束手束脚，会怕这怕那，反而就对这个角色越来越偏离了。但幸好您所扮演的这个犹太歌手哈雅，其实跟你本身所从事的工作也很接近哈，因为安娜也非常的擅长演唱啊，也是一位歌手哈，歌者不是吗？ 可不是，我是 自己给自己说你可以唱歌，但是说自己是歌手，那就是另外一个， 那另外一层次的声音。 对，再过二十年，我们可以，可能我 I'm a singer now。 那在这部剧当中，其实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偏音乐剧。 是，其实他我们也不愿意把它叫一个音乐剧，是一个犹太城市这样，那个历就是它的故事是什么？是关于，欧洲的维尔纳，的隔离居，这是纳粹当时就是做的嘛，给犹太人就是在几个大道就把他们封闭在那儿，他们生活的一些状态下是咱们想象不到，咱们没有经历过任何比这就是跟这个接近的一种困难的时间。他们进来这个犹太城的时候已经有60%60-70%的犹太人民已经都被杀死了。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有大可能他的角色 Gens 这个角色，我的角色，有大可能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孩子有可能已经被杀死了。 是， 这是一个我们的故事开始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了一些艺术家还活着，那这些艺术家他们只会唱歌，他们只会跳舞，只会做话剧，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剧场，他们就做了一个剧，就是一个剧团，然后他们唱歌跳舞演戏，所以是一个疯狂的一个事情，就是而且都是真正的发生过。 对对， 那我的角色他只会唱歌，所以他干嘛他就唱吧。 所以尽情的唱吧。那这部剧当中据我所了解应该有12首歌曲。 对还有一件事，对，还有一件事我没跟你说，就是这些歌都是当时在这些犹太城被写出来，所以我们的剧是一个话剧，然后里边有一些歌，这些歌是当时1941年一些人像他严南的角色，像我的角色写的。我们在戏里边有这个纳粹让我们唱，为了救我们的命，那我们就唱，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是一个音乐剧，但是是一个话剧，有13首歌在里边。 对对对，可以说是剧中剧的感觉，有一点是吧， 就是这些歌是真的由那个历史时段我们演的那个人唱出来的。 演哦， 这些歌也是历史， 也是历史 啊。对， 那么12首歌都是你演唱的吗，安娜？ 没有，我自己独唱，可能3首歌吧，我自己3-4首歌，然后其他的我们都是大家一起唱。这些歌都是用伊地叙语写的，是伊地叙语，是德语和希伯来文在一起混在一起的一个语言，当时在东欧，整个东欧都在唱。应该我们这个戏是第一次有伊地叙语的歌被反映成中文，被唱用中文，应该是。 那说这么多，咱们要不要先听尾快呀？ 唱一个吧， 唱一个吧，好不好？ 啊，那我给你唱一个我们的歌。 哪一首？哪一首？ 我们的台词有一个歌，有一首歌是正好我们保留了伊地叙语再见面，然后再加了一点中文。我把2个都给你唱。 好啊，能先介绍一下大概这首歌曲出现在剧中的一个什么样的桥段和情节下吗？ 要不要介绍？可能你介绍的清楚一点。 我给你介绍，《满天星光下》第一首，好吧？我给你介绍，然后我给你报幕，就好不好？ 好，太棒了！行啊， 这第一首歌叫《在那漫天的星光下》，是这个孙强老师扮演的这个 Kito 基特尔，在进入犹太城这帮演员，在要求这个哈亚，也就是安娜扮演这个歌手，强迫的。他用枪指着另外一个犹太城里的演员，你必须唱这首歌，然后在这种很大的压力之下，他唱了一首很感人的歌，这首歌叫《在那漫天的星光下》。 有请安娜。 Unter deinen weisen Sternen streckt zu mir deinen weisen Hand。Meinen Werten seinen teuren, wie in Ruhen in dein Hand. Sehst dunkel der Finkel in mein kellerdicken Blick. Und ich auch nirgend Finkel, seh ich zu schenken dir zurück. 哇，好好听哎！虽然我们就是没有听懂是什么样的意思哈、啊，因为语言的问题，但是就能够被你歌声当中的那种情绪带入到那种当时的年代那种情境当中去、嗯，是不是？每当自己在剧中唱起这几首歌曲的时候，那种情绪更容易去表达。 这首歌我平时不，我排练的时候也不愿意唱，因为它像一个急道一样的。对我，其实我说不出来，它有一个，你看我一唱，我现在就马上就， 情绪就会荡下来， 就不一样。它有一个力量是。超越音乐，超越话剧，超越所有的。我这个语言我也不懂，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嗯哼， 但是我愿意有一段这样，就是因为就让我们真的大家都进来这个时间，包括我在这个舞台，我为什么演这个角色，就因为觉得我让咱们的观众想起来，就这个故事是真的发生过的。我的存在在这儿，就在这里。不是因为唱歌或者演戏或者因为怎么样的。 对， 就让我们大家想起来，哎，这个故事其实是真的发生过， 是很感人的一个故事。我们应该铭记那段历史哈。好，那咱们也再换个话题聊聊其他的演员吧。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人的名字，比如说冯宪珍老师，比如说像孙强，对吧？冯宪珍老师也是我们这儿的老朋友了哈，有新戏就会来这儿跟我们来介绍，号称是咱们中国话剧舞台的话剧女王哈。因为我觉得女要看女生的戏，就一定要看冯宪珍老师的话剧作品，所以跟这样的戏骨老戏骨搭档合作一部舞台剧，是不是两位都很有收获？跟他搭档的感受又是什么呢？严楠先来说说吧。 我跟冯老师合作第二部戏了，第一部戏是新原野，他演我娘。第二部戏很巧的是，他也是演我一个我唯一在犹太城里倾诉内心的一个角色。 是， 我在濒临崩溃的时候，是他带给我力量，让我能继续活下去。就是很巧合，像真的像也像母子一样的这样一个关系。冯老师到哪个剧组就是哪个剧组的精神领袖， 是 年轻人都很信服他，很依赖他。就表演上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些戏的处理，我们都会问他，他也会特别主动、特别热情地告诉我们，他对我们很重要啊。 是是是， 对。 那安娜呢？安娜应该跟他合作的也是第一次吧？ 当然，方老师对我是一个真的一个 big surprise。因为北京我们年龄差的那么远，但是我每次见他感觉见一个朋友一样的人。他让我们同时他是我们的老师，同时跟我们感觉真的年龄一样大，很有活力，有年轻的感觉。然后他比如说今天我也在排我的一场戏比较重要，他会坐在那儿，然后一直看，然后他一看我们有困难，他会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在中间他也看我有困难，他说你看着我说你要说的那句话，然后就你就选择一个点，是我还是野男还是谁，就是你就跟我们直接的去说。哎呀，就特别管用的。 对， 就反正他在这儿就感觉我们有一个 很踏实， 很有一个主心骨，是吧？ 对对对对。 那么另外跟你搭戏最多的应该就是孙强了吧？ 对， 应该是、 感觉怎么样？ 就反正是我们的纳粹嘛，所以我们俩生活当中是好朋友。但是一在舞台上是我们恶性的，就是我们最恶的。 对，针锋相对的呀。 对，所以就那样吧。对，我他就是一个纳粹，就我是一个犹太女人， 对， 面对一个纳粹， 舞台上是针锋相对的，对吧？我相信可能两个人的搭戏也会让你长戏不少，是吧？ 这个我听不懂 啊，就是让你收获了很多，对吧？ 我 这个也没有听明白吗？ 翻译吧。 对， 回来收到 了很多的一些东西。 对，那当然，那当然。第一是一个人和人在一起的一个经历。这是 我认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嗯， 人大家在一起有一个力量，你就一个人得不到的。 对，而且其实说到一部剧的成功，真的是离不开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的通力合作。 嗯， 那听说咱们这次的整个的幕后的团队非常强大，是一个跨国的团队，是吗？ 嗯 ，好像导演的爱人也参与其中了，是吗？ 对，舞美和服装造型设计都是他。 哦， 啊， 这位老奶奶也是很和蔼可亲的吗？ 当然，当然，她对细节的追求接近完美，但是每一个细节，每个服装的扣子都要，我们穿的衣服都真的是那个年代的衣服，有的是古董。 哦，古董。 对，他说很多料子是现在生产的质感是不一样的。 对呀， 要求对。 上个世纪40年代嘛。 对。 对吧？ 嗯 啊，那个时候穿什么，现在舞台上演的时候就要是那个质感的。 对 对, 对。 而且他还有一个就特别逗，就是他觉得我们不要太美。 哦。 对，就是因为那时候这些衣服都是我们捡起来的。 对。不知道是谁的衣服。 就是他搜罗出来的是吗？ 对，因为当时这些人在有台城，他们生活就是你不可能要有 很光鲜 的衣服， 对， 就你可能就是找了什么大衣，这个号也不是你的号 啊，对， 所以他就一定要有这种就是颜色和颜色不要太搭配。我的现在他有一个问题，我的太漂亮，说哎呀你的这个外套和帽子搭配不行，所以得找一些。打破这个 不一样的东西，是吧？ 嗯， 哦，所以我觉得咱们的整个团队也是非常的严谨哈。 嗯， 那么马上就要在11月份和大家来见面了，那最后的这么不到2周的时间啊，要好好的冲刺了，是不是？什么时候可以去进舞台进行一个完整的连排呢？ 我们已经连排过几次，但没有上舞台。那么我们会在。我们先去大连演一站。 嗯哼。 11月5号我们演一站。在5号之前的3天我们都会在舞台上连排。 然后接下来就是北京站的。北京站的时间和地点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将会在今年的11月9号、10号、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每天晚上7点半准时等着大家。 好，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安娜和严楠也发出邀请吧，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走进剧场去看看咱们的这部犹太城。安娜先来发出邀请。 发出邀请，你先我先学一下。 那就严楠先来。 犹太城这个戏改变了我因为当你亲身体会了当时那个年代犹太人的这种苦难的时候，你会觉得生活中那些困难都不足为奇。你会让你更坚强，让你积极向上的生活着。对， 认识到生命的可贵。 对， 谢谢严楠。 明白， 安娜， 现在明白什么意思。我呢觉得就是咱们这看完这个戏，第一是说的清楚一点。就是你看这个戏或者你经历这个戏，按照演员你就可以帮助你很多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其实这个戏是关于我们怎么抗争，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 对， 就是刚才严楠说的那些大的，就是理事的那个困难，那我们自己现在谢谢我们不面对，没面对这种大战争嘛。但是我们也面对各种困难每天。这个是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去面对。 对，很多的正能量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走进保利剧院，关注这次犹太城的北京站的演出，也预祝这次演出能够成功，加油。 谢 谢大家。 好，那今晚的演艺巡回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感谢您的收听，也邀请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听听糖耳朵。 像一北京远方， 一万去旅行，一万买包包。 我叫包包，你拎着我去旅行吧。 一站式整装，一价全包圆。 咦，这个靠谱。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 哦，靠谱。 99一平，一价全包圆，还限量升级北美进口项目家具，纳米净水，智能卫浴。 哦，靠谱。 还配3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电话 400-606-8866，400-606-8866。 无限量就亏本了。 活动及起订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看，全包园的实景样板间，哎，这挑拣美的不赖，北欧的也挺好。你们这样板间是不是所见即所得？